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睡眠分会的理事，也是副主任医师徐平平。好，徐大夫您好。 您好。 那么徐大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了您是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睡眠分会的理事，所以我们今天呀，想跟您说说睡眠有关的话题。 好的。 那么说到这个睡眠呀，我觉得是非常的有重要性的，我想请我们的徐大夫给大家说一说睡眠到底有多重要。 好的好的。人的一生中有1/3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就是我们的睡眠时间。睡眠是人类自有的，也是最好的一种修复机制，就相当于我们需要食物和水一样，睡眠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我们睡眠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首先就是很多女性最关注的一点，就是睡得好，其实我们确实是吃得少，身材也会非常的好。研究发现，与食欲相关的这个荷尔蒙主要包括了饥饿素和瘦素。饥饿素是增加人食欲的，瘦素是抑制食欲的。如果我们睡眠不足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些荷尔蒙的分泌就会受到干扰，食欲调节紊乱，所以睡不好的时候，可能第二天我们哎呀好想吃东西啊，食欲就会非常的旺盛，然后身材呢可能就会偏胖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好的睡眠能够促进我们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包括我们肌肉的修复、蛋白质的合成以及组织的生长，还有我们刚刚说的一些荷尔蒙的释放，这些都是在我们睡眠过程中发生的。第三个，就您说的，我们好的睡眠能够提高我们的脑功能，因为在白天我们学习生活中，大脑可能会产生并且蓄积一些有毒的物质，只有到晚上睡眠的状态情况下，我们这些有毒物质才能够有时间得以清除。如果说我们晚上睡得不好，这些毒物在大脑中沉积，就会影响我们一些脑功能，比如说我们的学习专注力，甚至我们的一些决断力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好的睡眠能够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它主要是通过我们的 T 细胞完成的，就是在睡眠状态中，这个 T 细胞它就能集合我们的这些病原体，然后结合完了以后杀灭它。同时 T 细胞自己杀灭不行啊，它还会号召其他的一些具有杀伤力的这些细胞来结合着我们病原体杀灭它，从而起到我们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好的睡眠非常的重要。 徐大夫说的非常的全面，而且非常的系统。那么什么是好的睡眠？ 我们主要还是看多导睡眠监测来看，它有眼电、脑电，然后通过这些东西来结合，来才判断出来我们的浅睡和深睡。我们睡眠其实大体上分为浅睡和深睡，但是实际上它要分为清醒期、N1 期、N2 期、N3 期和 REM 期，我们的睡眠是由这几个组成的。就我们把手机关上，闭上眼睛，到我们入睡，这个叫睡眠潜伏期，一般是要小于半个小时，就我们闭上眼睛到睡着，一般要小于半个小时。然后呢，就进入我们一个 N1 期，就我们有一个缓慢的慢眼动，就我们手环上的说我们的浅睡眠。然后 N1 期过去以后呢，会有一个 N2 期，可能有我们的梭形波、 K 复合波。我们 N1 期、N2 期这两个期加起来都属于我们浅睡眠，就我们手环上的浅睡眠。这个时间呢，相对而言比较长。 然后我们会进入一个 N3 期，就是我们的一个深睡的状态。这时候脑电波显示呢，我们所有的脑电图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啊，非常的平稳有节律。 N3 期时间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深睡眠的一个状态。在 N3 期持续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又进入一个浅睡眠，然后到达一个梦境。之后我们可能会做个梦，说个梦话，或者是翻个身踢个腿，然后又进入到我们一个 N1 期 N2 期。所以说我们一晚上就是 N1 N2 N3 REM，然后再到一个 N1 N2 N3 REM， 我们可能会有4到6个周期。国睡眠基金会也有一个推荐，就是0到3个月的这新生儿可能一般每天最少睡11个小时，这就可以了。3到6岁或者是学龄期呢，我们的孩子晚上要睡最少8到9个小时。那我们青壮年就24岁到64岁的人群，一般不能低于7个小时的睡眠。那64岁的老年人呢，可能睡的时间确实很短，能保证1天4到5个小时的时间就足够了。我们要看他的睡眠效率，一个是我们就睡眠潜伏期，闭眼到入睡的时间要小于30分钟。第二个就是睡眠效率，我们一整晚的有效的睡眠时间要占85%以上就可以。我们判断良好睡眠的情况，主要是以第二天我们精神饱满为主。一般比如说我们晚上可能会有清醒，但是醒完以后能立即的入睡。第二个比如说晚上会做梦，但是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很快的就忘了这个梦境。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晚上可能不会有一些异常的，比如说夜间呻吟或者是梦游，这些状况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好的睡眠。 那么我们这些老年朋友说我入睡难，那么应该怎么办？还有的一些朋友说我晚上经常会做梦，这经常做梦是不是一种特别正常的现象？ 经常做梦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您看咱们一晚上就睡4到6个周期，也就顶多做4个梦到6个梦。如果说经常做梦的话，那他肯定是睡眠效率不太够的。您说的老年人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肯定是需要一些处理的。我们叫做认知行为疗法，我们不用药物去干预他，我们给他养成一些良好习惯，就能保证他很好的入睡。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减少在床上的时间。我们要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床只是用来睡觉的，我们不困就不要躺在床上，这是最主要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要在床上看书啊看报，都要在床下完成。还有就是比如说睡前的剧烈的运动，我们一般建议说是白天适当的运动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睡眠，但是睡前2-3个小时是不行的。所以说为什么老年人晚上跳广场舞都跳得特别高兴，到回去了睡不着，因为咱们运动完了以后体内呢会产生一个叫内啡肽的东西，它会让人心情愉悦，非常的高兴，但是呢也会让我们的神经非常的兴奋。那神经一兴奋再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它的时间要非常的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运动，如果说睡前大量的运动的话，我们体内的这个核心体温也会非常的高。睡眠状态下我们体温很低，所以说从一个高体温到一个低体温，这个时间段也会非常的长，所以说不建议睡前一个运动。还有就是睡前的吸烟和饮酒都不太好，很多女性觉得我睡觉前来一杯红酒能够有效的让我进入睡眠，是它能缩短我们入睡的时间，就是说喝完酒一会儿迷迷糊糊的就入睡了，但是一旦这个酒精它的镇静作用消失了以后，我们就会夜间频发的觉醒，喝完酒以后反而让我们晚上醒的次数非常的多。还有一些烟咖啡因的摄入，喝点咖啡那肯定不行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睡前可以听听舒缓的音乐，泡一个热水澡，能够让身心舒展开了，然后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快速入睡的一些方法。 那么我们还是要问徐大夫，如果我们真的睡不好，他自个儿可能感觉挺好，第二天也挺充沛的，那么时间长了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刚刚我们说了睡眠有浅睡眠和深睡眠，在深睡眠的状态下，我们身体包括我们的大脑都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只有这个时候我们的各种机能才能修复。可能短时间内他觉得熬夜，就跟您说晚上睡2个小时3个小时，第二天体力是充沛的， 但是长时间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不能得到有效的休息，它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最常见的就是时间长了，我们第二天会感到疲劳健忘。一个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的脑细胞包括我们身体的肌肉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就会出现疲惫啊健忘的这些症状。第二个呢，还有我们晚上睡得不好的话，我们血压也会受到影响，压力过低，我们的脑血流不能得到很好的供氧，所以说也会出现一些疲惫或者是健忘的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会增加心脏病的一些风险。我们现在很多人体型都非常的肥胖，睡觉前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可能就我们说的头大脖子粗啊，晚上睡觉总是打呼噜，轻度的打呼噜其实都会有一些缺氧的反应，如果重的话我们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叫 OSAS， 它就是我们打着呼噜打着打着突然间没声了，有的人可能听个十几秒，就是我们做多导的时候有些人能停一分钟甚至两分钟不喘气，他在清醒状态下是完成不了的，但他在睡眠状态下他能憋气憋一分钟多，然后那个血氧就蹭蹭蹭蹭90多降到50多，我有一个患者降到40多的血氧，然后那这样血氧特别低的情况下，我们的心脏一个是往外排出的血肯定是少的，另外血氧低的情况下我们血中的氧气的含量也会非常少，然后一个是血流量不够，一个是血氧不够，就会激发很多的炎症通路，就我们可能有一些炎症的反应，还有一些我们体内钙的沉积，时间长了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现在很多人研究我们晚上睡觉打呼噜憋气这个问题会不会和我们的心脏有一定相关性，他们在做这方面的课题研究。还有一个就是睡眠不好会增加我们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的风险，这个也是有研究证实的。因为我刚刚说了，就白天我们大脑是产生并且蓄积一些有毒物质，这些物质是得不到清除的，只有在深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缩小，我们体积可能会缩小 3% 到 6%， 流出来的这些空隙呢，我们脑脊液这些清洁工就过来帮我们把这些有毒物质去清洁掉。如果说我们睡眠不好的话，这些物质还会在大脑体内存积，就会导致我们的老年痴呆的发生。因为在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大脑清除有毒物质是翻倍的，能到10倍或者20倍排出这些垃圾。而且深度的睡眠的情况下，我们贝塔样淀粉蛋白会在大脑沉积，这个物质的沉积会严重影响我们阿尔兹海默病发生。所以说我们深睡眠好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不仅不会疲惫健忘，也会减少我们对老年痴呆一个发生率的影响。还有一个我们刚刚说到心脏病，还有一个我们说到糖尿病，其实也会影响。因为深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降低。也有一个研究就是让一组青年人，我们有意识的刻意识的缩短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间，让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那么持续了6天，他们就出现了一些糖尿病的症状，就我们中医说的消渴，大量的饮水，大量的吃食，就是这些糖尿病的症状。然后在增加睡眠一个星期以后呢，这些症状就会完全消失了。所以说睡眠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就会出现口干口渴，食欲增加，到后期体重增加，这些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很常见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睡不好觉，人们会焦虑抑郁，焦虑抑郁完了以后呢，又影响第二天的睡眠，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因为我们深睡眠不够的情况下，一个是心理确实是会出现一些困扰，还有就是我们深睡眠的情况下，它会影响我们脑内一些化学物质的释放，其实这些化学物质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情绪，然后产生焦虑问题。所以说好的睡眠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每天非常充足的睡眠时间。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可能我们现在觉得，哎呀，我睡3-4个小时、4-5个小时没关系。如果长期的下来哈，心脏、老年痴呆、血压、糖尿病、焦虑，哎，这都是大问题。那么有的年轻的朋友说，我能保证一天睡10个小时呢，但是呢，我晚上我2-3点我不睡，我可能凌晨3-4点钟才睡，那么我11-12点我起来，我这样的一种睡眠规律行不行呢？ 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就得从中医讲解释了。人睡觉的时候一般是10点到11点睡觉，中医说就是人躺在这的时候，咱们的血液才能恢复到我们的肝脏，就人卧则血归于肝。如果说你不在这个时间段内去休息的话，中医讲的血不能入于肝。如果我们的血液回不到我们的肝脏进行另一个循环的话，到早晨起来以后，其实我们这些血液没有得到一个净化，到早上起来以后，这些血是不能够正常的濡养我们的筋骨肌肉身心之类的东西。所以说晚上10点钟入睡，从中医角度来讲是让这个血液回到肝脏的一个过程。那从西医角度来讲呢，我们晚上凌晨2点钟、3点钟入睡，也是我们一个心脏和肾脏需要休息的一个时间段。我们这个时候可能才入睡，我们的心脏心率还是一个持续加快的一个过程，那肾脏呢还是要休息，那增加肾脏的负担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定的风险。所以说睡眠时间一般是晚上10点钟开始，一个是能够让我们的心肾肝这些器官能够得到休养，另外一个也能是减少我们心脏的负担，能够让我们的血氧好的升高。所以说是不能晚睡晚起，这样肯定是不对的。 那么我有些朋友说，我觉得我这睡眠就不好，那什么样的标准是一种睡眠病？就什么样的标准我们需要就医？什么样的标准我们可以自我调理呢？ 我们说失眠超过1个月以上，其实就应该就医了。一个是晚上闭上眼睛到睡着超过了半个小时，躺在床上1个小时、2个小时都睡不着，持续这个状态1个月以上，我们就叫做慢性失眠了。那这个状况下我们需要去就诊呢。还有一个就是夜间频发的觉醒，我们说晚上可能经常是老是做噩梦，老是容易惊醒，而且醒了以后就更不容易睡着了，这种状态持续1个月以上也是要就诊的，这都是我们失眠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我们除了睡不着，过度的嗜睡也是需要来就诊的。我们有一个病叫做发作性睡病，这个现在很常见了，就好像说着说着话，这人一扭头一会儿打呼噜了，这个叫发作性睡病。而且现在在少年小孩啊，发病率还是挺高的。我们诊断就是在8分钟内，这个人能快速的进入我们 REM 期，就我们做梦的一个时间段，那这个就叫发作性睡病，这是需要及时就医，而且需要药物去治疗和干预的。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原因，白天都很正常，但突然这个人有嗜睡了。老年人啊，你会说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个也是需要就诊的。一个是睡不着，一个是睡得多，还有一个呢就是白天晚上颠倒了，还有一些夜间的一些异常的情况。我们说打呼噜是一种，还有一个叫夜间呻吟，它那个声音和打呼噜有点像，但是声调很高，有些人分不清楚，老说我老公晚上在打呼噜打呼噜，但是去那一看其实叫夜间呻吟，那它可能是中枢神经方面引起来的。还有一些就是夜间的梦游，我们见过一个老年人，就是白天行走都非常的困难，抬胳膊也费力，给他做了一个监测，真的是他睡的在深睡眠的时候，他突然间坐起来，然后拿着身边的物体就开始打，后来我们就经过医治呢，会好很多。所以这种情况就夜间的这些异常的举动需要去看。还有夜间的不宁腿，咱们就有些小孩子你会发现到睡着的时候他的脚一动一动一颤一颤的，儿童呢是正常现象，入睡前我们都会有一些下肢的肢体震颤，但是如果在睡眠中间出现这种频发的有规律的这种下肢震颤，这叫不宁腿综合征，我们也需要就诊的。所以说这些原因这些表现啊， 我们可能都需要来进一步的就诊，去找一些他有关失眠或者是睡眠异常的这些原因，要进一步治疗的。 刚才您说了这么多的睡眠问题，我们如果就医的话，应该去看哪些科室呢？ 最正规就睡眠疾病中心多导睡眠监测，它呢就是在我们脑袋上连一些电极片，然后除了脑电以外，还有我们的眼电、呼吸、下颌肌电，还有胸腹运动、止痒以及我们的腿动，它监测的方面很多，能够整体的去看我们睡眠的一个整体状态，同时通过分析还能看出来它这个睡眠相关的一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有一些睡眠的障碍，这是最主要的。同时呢还要配合其他一些学科去就诊，比如说这个人除了失眠以外，他还有焦虑、烦躁、抑郁，那我们建议他还要去身心医学科去看一看。这个人睡眠不好，发现他血压非常的高，然后或者是血糖非常的高，那还要去内分泌科去进一步的去诊治。还有一些人他晚上是张口呼吸，这个我们腹腔内的压力会非常高，有些人早上起来说是反酸烧心，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消化科去看一看，去排除他有没有反流性食管炎的这种可能性。反正这个睡眠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 那么您是北京鼓楼中医医院的医师，同时呢您又是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睡眠分会的理事，所以我们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个睡眠的问题，通过中医中药的调理会不会有助眠的作用？ 中医治疗失眠其实还是很有优势的。西医治疗失眠呢，现在常用的就是一个失眠药物，然后现在他们也开始认知行为这方面的干预疗法，他们目前是这两大块。那我们中医治疗失眠还是有中药啊，有汤剂啊、针药，这些都有好处的。从中医角度来看这个睡眠，我们认为人们睡觉觉醒是我们人体和大自然相统一协调的一个表现形式，咱们有白天黑夜交替轮转，那人也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么一个规律，昼属阳夜属阴，人们睡觉的时候也是一个由阳转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阳主动阴主静，我们在睡觉的时候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需要一个平和的心态。如果说从老年人来看，其实它就属于阴不敛阳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阴液很少，这个阳气不能给它吸进来，因为我们老年人津血是一个亏虚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可能要滋阴养血，同时再加上一些镇静安神的中药，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老年人我们叫阴不敛阳。然后像年轻人呢，可能就是社会问题现在比较多，他的生活压力啊、工作压力都会非常的大，经常有肝气郁结的现象，那郁久了他就会化热，他就会扰乱我们的心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清醒肝火，然后我们说龙胆泻肝丸，喝一些菊花决明子去疏疏肝气，再配合一些交通心肾的药物，还有一些配合着针灸，配合着一些穴位按摩，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助眠的效果。 那么像没有达到需要就医的这种朋友，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助眠的方法呢？ 最好的就是自己可以进行一些穴位按摩，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一个就是神门穴，就是神奇的神，它是我们手少阴心经的一个穴位，就是我们的手腕横纹，然后在小拇指下侧和腕横纹这个交点处，然后有一个小的凹陷，这个就叫神门穴。中医认为心主神明，而且心是藏神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神门能够对于精神类的一些疾病可以有一些缓解作用。第二个呢就百会，就我们的头顶尖，为什么叫百会啊，就我们的手三阳、足三阳、肝经还有督脉，它都交汇于这个穴位，叫百会穴。它呢对于女性产后的失眠效果特别的好。还有一个穴位，它自己的名字就叫安眠穴，就我们耳垂后面这个小窝窝，还有我们枕骨后面这有一个小窝，这两个凹陷处的中点，耳后骨头这底下有一个凹陷处，一般这个地方手指按摩或者是自己用一些艾条灸也会效果特别好。还有一个是心包颈，还是这个手横纹，手横纹用四横指往上走的一个穴位，在两个肌腱中间，这个叫内关穴。我们神门配内关是我们常治失眠的一个穴位，也能达到助眠的效果。 我们也要问问徐大夫，我们白天喝点什么样的代茶饮可以促进我们的睡眠呢？